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

I'm not afraid to

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早安交换过的心安，一些落单转身间不孤单，一种转弯转回到我臂弯，爱让心情回暖，一碗热餐最贴心的晚餐，一夜翘班过云端的期盼，一片对岸你给我的彼岸，划过沧海的红船，你偶尔也曾怀疑用力爱着的意义，你怕得到后失去，生命啊不允许道理， 暖过一双手，吻都不会一次溜走，反而心更温柔，自卑在杭州长留，暖过的胸口失去，反而拥有。 一碗热餐，最贴心的晚餐，一夜交换过云端的期盼，一片对岸，你给我的彼岸。划过沧海的红船，你偶尔也曾怀疑用力爱着的意义，你怕得到后失去，生命啊不允许逃离， 暖过一双手，长久不再已失去，反而拥有。暖过一双手，那温长久不再已失去，反而拥有。 天上风

我不回答。他问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家，我愣在那。